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 晋江文学城授权， 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 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第451集番外。 纯圣地的官服都是新样式，沈泽穿白，上一局要把皇上的威武显出来，特地在花纹上下了功夫。沈泽穿右耳要戴耳珠耳坠，什么时候戴什么样式，那都得看心情。上一局把头发揪光了，跟在前君王萧迟也屁股后边打转，也没摸出个规律。沈泽穿爱捏扇子，这扇子就很讲究，萧迟也特工，全天下仅此一家，跟耳坠一样，别无分号。这会儿店里进进出出的都是人，萧迟也仰身在檐下的躺椅里晃，长腿搁地上，还挺挡路。 去年的账簿都如实呈报给了户部。 陈阳站边上给萧迟也说账。 五营新设的，地方又偏，靠近莫三川，在辎重粮草上花销比旁的都大。这 萧迟也把那账看了，说 军将都没往那儿迁，装备修复来回的花销，梁崔山去年秋天就估过一回，这银两数额超了两倍吧。 店里边的沈泽川正在戴冠，流珠轻碰，宫娥们都动作轻柔，不敢见云。萧迟也看了半晌，没挪开目光，把账簿递还给陈阳。军费超支是战时常态，但如今莫三川门口的蒙洛部就是大晋的沙漠船，借着护士的便利，辎重粮草来回的花销没有这么高，这账拿去糊弄别人可以，但拿来糊弄萧迟也绝对不行。他在离北各条粮道上滚爬的时候，上面查账的可是萧方旭。 让五营主将卸甲进都，到我跟前算。 陈阳肃然行了礼，退下去磨磨到藤椅边上，半哄半劝， 二爷时候到了。 萧迟也的椅子轻晃，他抬指示意嬷嬷别说话，隔着薄光端向沈泽川。沈泽川肩背挺直，侧过身时流珠就晃在他鼻尖咫尺的位置。宫女们齐齐垂手躬身退后。沈泽川垂指捡着桌面上的折扇，右耳的玉珠略微折光，他近日染了点风寒，带鼻音，人又困，看起来随时要睡了。 子时散。 沈泽川把石牌丢到桌上， 接着要点银龙，都到苍云阁前边看完火术拜殿阁，你提前传个话，让他们都带点御寒的衣物，别像去年似的。 老臣不惊动，看完银龙来不及拜殿阁就倒了一片， 在偏厅备上热姜茶。 沈泽川想了须臾， 贵在心思。 那太监捧着石牌， 皇上体恤，天恩浩荡。 往年玄儿年纪小，都跟在大哥后边，今年不成，站前头。 太监听出意思，赶忙应着。萧迟也到沈德川身边说， 他还是乘风的学生，不能越了这层礼数。 越了才叫礼数。 沈泽川折扇微偏，挨在萧迟也臂弯。 程峰是先生，是老师，尊崇平日给足了，这会儿也该了。 那边嬷嬷催，萧迟也罩上外袍，腰带不好系。沈泽川搭了把手，萧迟也就着这个姿势，抵着流珠，吻了吻沈泽川，谁也没察觉。谭台虎、新德子高兴得不成样子，逢人就说这事儿。他问费生 你几时成婚？ 费生心里羡慕，嘴硬地说， 没着落呢，我得娶十七八个。 谭太虎又转头问于小在， 你几时成婚？ 你催啥子嘛。 于小在咂巴着酒。谭太虎一肚子育儿经没地方说，憋得受不了，就站起身瞎晃，看见高仲雄赶忙问， 你几？ 戚竹音正进来， 探太后行礼。 大帅， 他推着长衣， 双喜临门，好事儿，回头我给你补个礼。 探太后抓耳挠腮，问 啊，大帅，双喜啊？ 后边的花香衣笑出声，跟戚竹音说：“ 你与他讲明白。” 他们俩人站在一起，这店内通明的灯火都暗淡了几分。花三小姐出阁前，多数人只闻其名，如今见着真容，让新登殿的侍郎看呆了神。 大夫人年轻守寡， 后边的朝臣低声说：“ 听启东的意思，不愿意他改嫁。” 哎，他还这般年轻。 侍郎喃喃：“ 启东岂能？” 旁边的同僚顶了他一肘子，但是为时已晚。那边的戚竹音扫视过来，跟侍郎对了个正着，侍郎手一抖，酒先洒了。花香衣要入席，戚竹音随手拿了他的香帕，在落座时开掉了自己唇角的胭脂。侍郎看那香帕进了戚竹音的袖带，连同花香衣的倩影都被大帅挡了个死。他怅然若失，又摸不清滋味，只记得戚竹音的一眼。沈泽川今日口淡，尝不出饭菜的滋味，他心里惦记着今早没看完的画本子，那故事萧迟也只读了一半。百官宴前各地要进贡，都是些山肴野蔌，贵重的不敢送，怕受餐。江青山待的觉熙是前朝旧臣，淳圣元年得姚文玉、花香衣力保，虽然官位不动，却挨了好些文人骂。今年江青山来赴宴，非一声少了，因为今年柳州港口成了，十三城的水道也通了，觉熙春时没发水，到酷暑天也没再出现旱灾，他功居首位，封疆大吏里再也没有比他更能办事的。 你想怎么赏他？ 萧迟也吃了不少酒，没醉，却是放松了些，偏头跟沈泽川说话时带着酒味。沈泽川看了眼江青山，对萧迟也说：“ 他未必肯受。 觉熙攻城，他想身退。” 萧迟也把筷子搁整齐。孔丘当初跳墙未果，被梁翠山拦了下来，却不肯跪沈泽川，最终摘冠而去，自诩大周旧故，回老家种地去了。于小在想保曾玉，可是曾玉自愧于姚文玉，散了家宅，到孔丘对面养鱼去了。 此身虽是大晋身，可此心仍是大周心。 沈泽川神情不悦， 他要退，由他退。 孔领座底下看出几分意思，他在于小在前来敬酒时低声说：“ 你到万孝身边去，他要敬皇上，你听着些。” 于小在酒吃一半不敢继续，他心思灵敏，在这方面尤其，只听孔领的语气便猜出七八分。酒过三巡，沈泽川要依照规矩行赏，等到了江青山，他跪下去先向万岁请安，随后说：“ 臣恭微身卑，不敢受此天恩，只有一心愿尚且未竭，如今觉熙百业兴兴，水道通畅，臣求请。” 一旁的于小在掐着时间扑通跪下来，喝醉了似的：“ 皇上英明，万萧的请求也是臣的请求。” 他壮着胆子：“ 柳州港口新设，如此规模，皇上功绩实乃千古第一。臣请求水路通达开临河，往后也能减少粮食押运的时间。” 他说完了，沈泽川并不回答。沈泽川的沉默就如同散在水中的沫，让整个席间都逐渐安静下去。谁都知道江青山另有请求，气氛紧张，就怕沈泽川忽然拂袖而去。江青山叩首说：“ 那……” 于小在掩在身下的肘部使劲儿撞了下他，抢笑道：“ 但事情要有章程，我们该给内阁拟封折子。臣进都时遇着万萧，他娘子柳氏听闻皇上近来龙体抱恙，特地在白沙寺为皇上吃斋念佛，还嘱咐臣要把柳州贺礼带到。” 蒋金山一听到柳氏，便明白于小仔的意思。沈泽川是个好主子，他敢用江青山，就没有干涉过绝息明政，这份信赖给足了，也是在给江青山的面子。江青山如今事情办成了，想退可以，那也必须由沈泽川开口，因为沈泽川是他的君主，否则他就是把沈泽川当作完成心愿的跳板。事情办成了，他还是大周臣，不情愿跟着沈泽川。天下萧主都有雷霆手段，沈泽川的养山穴是封箱了，可他有的是道。蒋青山不是普通的朝臣，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大周那批实干派的去留。沈泽川敢用他，也敢杀他。气氛僵持，落针可闻。萧迟也像是有兴趣，他玩似的问：“ 嗯，什么贺礼？” 于小在霎时间如释重负，接着又卡住了。这话他随口瞎编的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 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